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清晨的空气里有湿漉漉的味道，街面上一户户店家都起来了，把门板一扇一扇卸下来，咣当咣当响。巷子里是青石板铺的路，巷口有一棵大槐树，树下常坐着一个乘凉的老大爷，槐树荫漏下星星点点的光。老大爷眯着眼，摇着蒲扇，看小贩挑着担子路过。夏侯练牵着马走了过来，老大爷朝他一撩蒲扇：“ 大黑小子，跑马回来了。”“ 哎，回来了。” 夏侯练笑道。老大爷递给他一卷手巾把子让他擦汗：“ 小子勤快啊，天天见你天不亮就起来跑马。” 夏侯练接过手巾擦了擦汗：“ 哎，躺了三年，身子都躺虚了，不跑不行啊。哎，大爷，你也起得很早啊。” 老大爷摇着扇子：“ 你家老爷身体可好啊？”“ 我家老爷身体好着呢，劳您惦记。” 老大爷回头看了看谢府的方向，摇头叹息：“ 哎，想不到这谢大人还有一根苗留下来，老天开眼呐。你不知道，当年谢家在我们这儿是大族，老谢大人在京里当过官的。哎，好人不长命啊，魏贼把谢大人一家灭了门，这谢府的门呢，整整闭了13年。天可怜见，让你家老爷死里逃生，总算回来认祖归宗了。” 他家坐在门槛上洗衣裳的老婆子听了，长长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认祖归宗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绝后了。”“ 哎呀，娘，瞎说什么呢？” 他家媳妇儿听了忙赶出来，冲夏侯练道歉：“ 啊，对不住啊，老人家糊涂，您别放心上。”“ 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 夏侯练摆了摆手，牵着马回府。谢金兰回南京这事儿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虽然他一回来就闭门谢客，谁都不招待，但坊间自动为他补上了当年的传奇，说他死里逃生，为报复仇入关为患，认贼作父。秦淮河那边的小唱还专门编了戏文，时兴过好长一段时间。朝廷不知道怎么也当真了，专程派了人来，说要为他立牌坊。不过谢金兰说，那是内阁要谢他上朔北杀了百里渊。这事儿至今还是一个秘密，只有内阁和小皇帝以及东厂那拨人知道。毕竟朝廷搞刺杀这一套实在不太光彩。当初决定回老宅也只是因为江南水土养人，加上明月在这儿，好给夏侯练想法子治病，也是为了避开京城，找个清静店整理戴先生的书稿。大概连谢金兰也没有想到，他自己一个曾经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奸宦，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传奇大孝子。夏侯练是彻底默默无闻了。朔北关辽西是极乐国，是一个巨大丑闻。为了掩盖这事儿，张昭和沈问行销毁了所有关于七叶前案的文书档案。沉寂了3年，他的名号早就被江湖上的后起之秀盖了过去。再加上南京离京城太远，他和谢金兰那档子旖旎掌故隔了重重山水传不过来，外头人只当夏侯练是谢金兰的家仆。谢府其他院子都封了起来，只有秋无院和后花园还有几个小院开着。夏侯练回到了院子，脱了上衣站在水井旁边往身上冲水，稀里哗啦浇了3遍，就算洗了3遍澡，身上淋淋漓漓滴着水，回屋里擦干换身衣裳。这八仙桌上放了一碗给他补气的药汤，他 一捏鼻子全给灌了。到了厨房问谢金兰去哪儿了。莲香一边切菜一边说， 少爷去城外挑拣木材了。 挑木材干什么？咱家自己刻字儿。 夏侯恋倚着门框。 星夜书坊的老板不愿意看戴先生的书稿吗？ 嗯，是啊，说是挣不到钱。谢老爷还在的时候，咱家不是有修文堂吗？活字还都存着呢，昨儿捡出来看还是新的。少爷说，干脆就咱家自己刻得了。 嗯，也好，起码不用跟那些老板扯皮了。 哦。 夏侯恋哦了一声，拿了一把瓜子在家里瞎溜达。谢青兰这一次回来之后啊，只把秋无院好好的实诊过一番，其他地方都没有来得及修。望清阁上的木漆掉了许多，立柱上斑斑点点，虽然打扫过，因为平常没有什么人来，还是有一股灰尘味。烟波池倒也还是原样，风平浪静的，一面镜子似的徘徊着天光云影。夏侯恋往岸上看，疏疏落落的矮树中间掩着一条小径，当年他和谢星兰在那里跑过。哎，看什么呢？谢青兰从外面走进来，俯身看看红漆栏杆上的斑痕。哼，赶明拔空，把这里修一修。你醒了，府里也该有点人气了。夏侯恋把谢青兰拉在身边坐下，两人并肩看着漫漫烟波。 哎，我不挑，露宿荒郊都使得，不必费这些功夫。 谢青兰斜睨了他一眼。 哼，你高看你自己了，谁要为你修园子啊？我是为了待客。 他低头整整衣衫。 苏州乡下传了信过来，你师弟说等他媳妇儿出了月子要上金陵来看你。他前日刚得了一个女儿，不知道会不会带来给你看看呢。不过他儿子已经有一岁半了，应该会带过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我是陆阳，也是夏侯恋，下集同样精彩。